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40集，大战将开。这种腹痛让人什么事也干不了，却又还没痛到死的地步。素琪难受到觉得自己还真的不如死了算了，她实在忍受不住，只得答应了冬至的要求。 啊，我带你去。 让你祖母带我去，见到宋恩，我会将解药给他。 只有我知道，上师住在哪儿，我是这个村子里上师最信任的人。 你现在还走得动路吗？ 走不动了，你先帮我把毒解了吧。 哼，那不去了，你痛死好了。 你啊！ 连刘清波都能被冬至给气死，区区一个素琪又算什么？最后他只能强忍疼痛，捂着肚子，踉踉跄跄的在前面给冬至带路。素琪领着冬至绕到村子后面的密林，又带他穿过密林，七弯八拐，终于来到了一条河边。看见河流，就意味着出了密林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也意味着勾起冬至对这里的熟悉感。因为在车白那里，他曾经以神魂的形式来到过这个地方，还跟天魔有过短暂的交锋。当然是车白与还未成型的天魔有短暂的交锋了。作为传说中的魔王，波贝叶不仅邪恶而且强大，他本不该在这个世界复活，但宋恩这个向往黑暗的恶魔却硬生生地打破了世界的平衡，企图召唤并复活波贝叶。如果等他彻底成型，到时候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是他的对手，更何况日本那边还有一个破坏石碑，想要唤醒更强大魔物的阴雨鸠焰，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。所以如果要将天魔扼杀在还未成型之时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来到这里无需素琪带路，冬至其实也能大概找到方位了。在河流的另一边林间，一座两层高的寨子露出屋顶，那就是宋恩的所在。他无暇去想龙身和信猜他们是否正隐藏在某处，还是比自己更早进入了寨子。冬至听信猜说过，一个顶级降头师的地盘必然是处处危险，处处陷阱的，而对方又早知道他会来，后果简直不必深思就能想到。他跟在素琪后面，一边走一边不动声色地将之前信猜给他的药粉撒在自己周边。素琪原想着等冬至自己踏入陷阱发作，谁知道扭头一看，对方还若无其事地往前走，不由脸色一变。冬至见他鬼鬼祟祟，本来还不确定有陷阱，现在倒是能肯定了。到了此时，素琪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畏惧。 你也是降头师来找上师斗法的？ 是啊，以前也有降头师来找他斗法吗？ 很多，可是没有一个能活得出来的。他们去的时候态度比你还嚣张，可现在照样也变成了上师练法的容器，其中还有提送呢。 他说了个人名，冬至并不认识，但能猜到这可能也是一位很有名的降头师。信猜曾与冬至他们说过，宋恩这些年杀了不少降头师，树敌无数，还曾经有几位出名的降头师曾联合起来想要剿灭宋恩，最后也无功而返，五个人还折损了两个。也就是在那一战里，宋恩一举成名，后来他偏安一隅没出来惹事儿，众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当没有这个人的存在。但如今听说他正在暗地里召唤天魔归来，连信猜也坐不住了， 一旦天魔出世，首当其冲成为尸山血海的就必然是他脚下的这块土地，没有人愿意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两个人来到寨子外头，素琪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，抱着肚子哀声叫喊： 上师，我是素琪，原谅我将您的仇人带到这里来，我是被胁迫的。 从低矮的木质栅栏外，冬至看见了几个人在打扫院子，明明他们也听见了这里的动静，却跟没听见似的，依旧低头做着自己的事情。但素琪说完这句话，突然一跃而起，在冬至还没来得及拦住他的时候，就已经冲进院子里，站在屋门外的台阶上，转身靠着墙壁喘息，冲着冬至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冬至没空去看他的笑容，因为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脚下的泥土中忽然钻出了无数条细蛇，铜环纹路，色泽乌黑发金，嘶嘶作响，根本不惧怕药粉的威力，竖起身体，张口就要朝他的小腿咬下。冬至一跃而起，后退数步，但很快细蛇的数量密密麻麻，已经从四面八方围住他，而且速度极快。电光火石之际，最前面的蛇群距离他不过半步之遥，也许只要半秒的功夫就能咬上来。素琪知道这道陷阱，他也曾经见过几个降头师，还有一些胆敢对宋恩上师不敬的敌人倒在这道防线上，被万蛇吞噬，千疮百孔，死无全尸。毫无疑问，他认为冬至这次肯定是逃不过了。但是下一刻，素琪阴毒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，因为他看见冬至双手掏出两张黄色的纸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然后把两张纸丢在前后两个方向，结果那两张符纸与蛇群碰触的瞬间，竟然无火自燃，很快席卷了整片蛇群，将它们吞噬殆尽。 这是什么仙术？ 在他的心目中，宋恩上师是至高无上的，他也自诩正义的一方，恨不得冬至立地倒闭。谁知道对方非但没有如他所愿，反而将寨子的第一道防线攻破了。冬至自己也发现了，他身上的降头在被车白的出手压制之后，不再冻着病恹恹之后，似乎原本的能力也提升了一些。龙身则说，这是因为上清丹原本就是调理身体极好的药物，但当时他匆忙服用，导致旧伤未复，上清丹的效果也没能发挥出来。现在车白帮他把降头暂时的压制住，阴差阳错的也理顺了他原本乱七八糟的罡气，旧伤痊愈，实力自然就能完全发挥出来。等降头解除，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就在蛇群对冬至无可奈何之际，屋内走出了一个人。 沙旺师父。 宋恩的徒弟沙旺没有理会素琪，他的目光放在冬至身上，嘴角噙着冷笑，像是在看一个死人。 你真的来了？不是你们让我来的吗？宋恩呢？是不是吓得躲在屋子里了？哼， 对付你还用不着我师父出手，把你的帮手都叫出来，免得我等会儿还得一个个收拾。 你是说我吗？ 信差的徒弟肯塔现身寨子面前的篱笆，手里还捏着一条成年男人的手臂粗细碗口大的蛇，那蛇通身黑得发金，只有眼珠通红似血，一看就非善物，但在肯塔手中却浑身僵直，乖巧得令人吃惊。 放开他！ 肯塔把乌金大蛇往地上一扔，大蛇颤动了两下，终于一动不动，已是彻底没气了。看见自己心爱的宠物就被这么弄死，沙旺气得脸都红了。 你是谁？ 我不会将姓名告诉邪恶的人。 东先生，龙先生已经先去找天魔了，我们先把宋恩引出来。 冬至轻轻点头，他明白肯塔的意思，敌暗我明，信差大师作为一位暗子，迟一些出来才更能降低对方的防备。沙旺见他们窃窃私语，越发恼怒， 食指一屈，咬在嘴里呼哨一声，四道身影从屋后各处奔出，朝冬至和肯塔扑去。那四人浑身发筋，全然面无表情。冬至还没来得及仔细观察，就听肯塔大喝道： 他们是药人，开枪也没用，不要正面冲突。 冬至很快明白开枪也没什么用是什么意思，因为他的长手剑一出鞘就扫中了对方的脖颈，但这一个本来是最脆弱的部位被锋利的剑刃砍中却毫发无损，反倒顺势抓住了长手剑，将冬至往他的方向一拽。长手剑自然不可能被折断，冬至借势一跃而上，接着对方的肩膀掠向了另一个人，剑尖直指眉心而去。去势极快的剑尖终于在眉心戳出了一个洞，但也仅止于此。很快他的两旁又多出了两个人攻击，冬至不得不抽剑撤退，肩膀差一点就被他们给扯住了，撕个粉碎。这些所谓的药人是在将死未死之际被剖开身体，塞入各种各样的秘制毒药，又施以降头术，令他们失去自我意识，彻底沦为提线木偶般的傀儡。被这样处置的人，有的是宋恩的仇人，有的是上门求助又不慎得罪了他的人，还有的就是素琪所在的仙拿村村民，因为不愿意向宋恩上供接受他的庇护而被报复。这里永远不缺各种各样的炼药的容器，许多人想象不到的各种邪术，这里全都能够看到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